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分享的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话题问题，也就是听友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来分享这些生活中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周六周日我们和大家在广播节目中来分享，请大家收听一些美好的爱情故事，一些有关情感的文章，还有一些音乐和歌曲，在周六周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些节目内容呢，特别是周一至周五的节目内容，我们都特别希望我们的听友可以参与进来。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发微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中我们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情感问题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一位朋友啊问到一件事情啊，他说最近啊遇到了两件事情，都挺感慨的哈。他说也是特别想和你们探讨一下。他说第一呢，是前一段时间许久不见的大学同学，大家在一起聚会，然后在聚会当中呢，就得知以前我们班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啊，在大学的时候啊，家境特别的好，然后呢，她就和我们学校比她高一年级的一个男生谈恋爱了。当时我们都觉得两个人挺不般配的，因为那个男生家里边特别的穷，是从一个山区里边考来的男生，家里穷的几乎在上大学的前2年他都只有一双鞋，而且那双鞋已经是破了。后来宿舍的男生还有他们班的一些同学其实经常都给他一些支援，就这样呢，他前面2年才能度得过去。据老师说，有的时候他都会饿肚子，老师也在争取为他争取一些助学金之类的。所以呢，他在学校是有名的贫困生。而这个女生呢，家庭条件很好，父母的条件也都特别的好，女生自己长得也挺漂亮的。女生和他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不般配，但是女生就是义无反顾地爱他。后来这个男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女生的父母出面帮这个男生搞定了工作。另外呢，这个男生慢慢的在这个女生父亲的带领下开始进入了专业去做生意。 再到后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毕业十多年的时间了。据说在他们结婚大概十年之后吧，她的这个丈夫，也就是在学校的那个特别贫困的男生，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人士了。这一下可不得了了，他居然抛弃了他的妻子，后来跟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子在一起了，现在结婚了，孩子都生出来了。这件事情成了我们聚会当中最大的讨论话题。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在感慨，也都在指责那个学校里出了名的贫困男生，这是一件事儿。另外就是上周的时候，我自己家里边，我的一个表妹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了。我的那个表妹呢，比我只小几个月，她的丈夫也是这样，人到了中年，突然自己说自己和我表妹之间的婚姻出现问题，她自己觉得婚姻质量不高，她甚至说她从来都没有爱过我表妹。然后她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她的餐厅里打工的女生，我的那个表妹夫自己开了一间餐厅，那个女孩子在她的餐厅里做了几个月的服务员，她在这几个月期间抛弃了我表妹，然后和那个服务员在一起了，现在也是打算结婚了。这样的两件事情都给了我刺激，所以我特别想讨论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男人为什么人到中年，他们可以抛下和他们同甘共苦的妻子，甚至可能还有孩子，他们抛妻弃子去找了年轻的女孩子，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误入了一个情局，现在突然醒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知道，那么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样的男人难道就没有良心吗？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发生的还不少。你们能不能分析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在听整个的这两件事情的叙述的时候，我会发现是我们在社会上会引发大量女性关注的一些类似的事件哈，就是可能一个男生他以前的条件不好，对吧？然后呢，经过可能妻子跟他一起的拼搏，或者是借助妻子家的一些力量哈，最终他成功了之后，他抛弃了妻子，好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男性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但是 这样的故事反正从古至今都有哈， 对， 从我们人人皆知的这个陈世美，是吧，我们的经典剧目当中，我们的经典故事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典人物哈，一旦有一天自己发达了，那就真的是抛妻弃子了，又去娶了年轻的更有竞争力的另外一位哈，娶了那个公主。所以这样的事情从古到今似乎都不少见。在现在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也不是什么鲜见的案例啊，这样的故事几乎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都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同学了，我们的亲戚了，我们这个听来的也好，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也好，我们看到的也好，我们的人际圈里边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大同小异。 对， 都是这样，一个到中年的丈夫，他可能抛弃了结发的妻子，他又去找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甚至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名人，我们也看到了，也有这样的再婚案例，也很多。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最后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女性，这个妻子是被抛弃的。其实这个婚姻的破裂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离开了这段关系，对吧？但是我们会觉得是这个丈夫抛弃了妻子。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包括为什么很多男性到了中年，他开始说我这个感情不是我真正要的感情了。我觉得这个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好像男性在这个生活中，他更多的还是追求事业的发展， 啊，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中就是要成家立业，对吧？这个立业很重要。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是我有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好像这个贡献都是在这个部分。那男性就会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很高的这种经济的水平和这个能力，这个时候呢，我似乎找一个人陪伴我去发展我的事业就可以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呢，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专家他写的，他就是提到了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价值高峰是不同的。 对对。 那么他曾经是这样说的，他的这个论述是这样的：男性通常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并不是他的价值高峰期，那时候是女人的价值高峰，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女孩子二十几岁，可能是她最漂亮的时候，她最有吸引力的时候，她会在这个两性的吸引当中，吸引力也是最强的时候。所以在通常在这种时候，男人是主动去追女人的， 对，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哈。所以你看二十几岁多一般都是男人主动的在追求和他差不多同龄的女人，因为这时候男人的那个价值高峰还没有显现出来呢。 对， 而往往就像白露说的这样，就是男人是在事业有成了， 哎，对， 是吧？ 他觉得他的价值感很强了，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去选择他所想象中的那个爱情了，所以这个时候男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其实非常想从女性的角度说几句话哈，就是，我觉得女性的价值感也要变化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女性的价值感都放在我有没有一段幸福的婚姻，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养育成才上，那么当丈夫他功成名就之后选择离开这个家庭，我们会非常受伤，我们会觉得我对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对吧？他为什么会抛弃我？而且我可能在其他方面找不到太高的价值感。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婚姻，我有的时候我会跟别人说，可能我的婚姻观啊是相对来说悲观一点的，就是我会觉得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但还要有自己独立的个体啊，就是我要有我独立的价值感，我要始终想象着，如果万一有一天，当然我很希望我的婚姻关系是美好的，但万一有一天对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选择要离开这段关系，也许他背叛我了，也许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婚姻关系出问题了，可能甚至有一天我自己也觉得婚姻关系出问题了，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当我没有这段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依然我觉得是个有价值的人，我觉得离开这段婚姻并不是我被抛弃了，而是就是这段婚姻过不下去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自己有价值感，我会没那么受伤，当然我可能还会伤心一段，因为毕竟是这么好的婚姻关系没有了哈，但是不会因此会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被抛弃，然后生活一片黑暗，我觉得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是我们女性可以尝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的方法哈。 尽管我们非常想给大家一些能够预防的招数，能够保障我们婚姻幸福的招数，但是说实话，有些东西防不胜防， 对， 特别是人心的变化， 对， 我们可以告诉女性你怎么样能够经营好你现在的这段婚姻，你搞好和伴侣之间的关系，你把家可以弄得多么的温馨，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可以学习一些婚姻沟通的技巧技能，你和对方之间你能够做一个合格的成熟的，大气的妻子，这些我们都可以告诉妻子，但是尽管我们有这些招数，尽管我们在婚姻中我们也有了很多的投入，我们也防不胜防我们的婚姻会不会发生变故，因为导致一桩婚姻发生变故的这个元素，这个因素太多了。 对， 特别是如果就像白露说的，我们在婚姻中我们还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的时候，当你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婚姻发生变化了，你突然发现对方这个曾经那么热烈追求你的人，他现在拿出了十几年前追求你的那个劲头，又去追求一个另外一个更年轻的，在他眼里看来这个更像是年轻时候的你，或者你再也回不到那个年龄的一个女生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在婚姻中我们一定要，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有大家就是也提到 这样的问题哈，就是我要用成熟的方式去处理我的婚姻关系，我把它变得更好，对吧？ 对， 我要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问题。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关系是两个人的， 嗯， 所以对方不是你可控的， 嗯， 你能把控的只有你自己啊。所以就是我们当然两个人都努力去把关系变得更好，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有没有考虑到我自己。因为我在婚姻中，就是在我的咨询中，其实遇到很多这样的女性， 嗯， 就是当我们在婚姻中付出的时候，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特别好，但如果你付出的时候是满腹委屈的，你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委屈了自己的很多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对方有越来越高的期待，而对方不满足你期待的时候，其实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嗯， 所以我看到很多就是婚姻破裂的女性，这种最不能就是从中走出来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委屈自己去成全对方的女性。 对， 就是她付出的太多 太多了。对， 所以我觉得在婚姻中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放得正一点。什么叫正一点呢？就是我是愿意为婚姻付出的，但我的付出绝对不是委屈自己成全对方，而是我愿意去付出。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你想要去付出的时候，可以跟伴侣有一个讨论，起码让伴侣知道在这个里面你付出了什么，然后呢他可能当理解到你的付出之后，他也会相应的有一些付出，而不是单独的一方去完全为另一方付出，这个关系是不对等的。所以他既容易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之后又会造成付出的那方心里极度的不平衡。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尝试看待婚姻关系，然后也让两个人都能够过得更幸福一点。 嗯，所以假如说女生哈一进入婚姻，那我们可能就想的是生孩子，经营我们的婚姻， 对， 全部心思都用在家里。 嗯， 那很多女性也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我们突然有一天，我们从这个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啊，想着老公你吃饭了吗？你这个别睡太晚啦，你如何如何了？孩子也是该报什么班啊？孩子这个各种各样的琐碎的事情啊，当我们从这些事情里边突然有一天我们稍稍的抽离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到底还在哪儿啊？ 对， 我们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就是某孩子的妈。我经常在微信群里边也就看到什么豆豆妈、鹏鹏妈，就这样的，就是他确实他的定位就是谁的妈，还有就是他的丈夫是谁，就是这样了。那假如有一天真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再去自救的这个能力就会差很多。 对，是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价值感的缺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在跟有一些妈妈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搞了一个自己的小活动哈，就是因为有很多全职妈妈嘛，就是平时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活动叫妈妈不在家。这个活动就是每周抽出半天时间，妈妈们就出去玩儿。 太好了。 对，就也许你没有工作，也许你因为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原因，你确实在某一个时间段你必须要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不能丧失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价值感。有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的。有很多人觉得全职妈妈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也不一定。看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但是确实是，如果你成为一个全职妈妈，你也要想到，你需要具备，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啊。我们当然不是希望大家都要独立生活哈，而是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啊，起码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具备这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无论是对于伴侣关系，还是对自己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呢是一位妈妈问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21岁。”我女儿呢在19岁的时候和一个男生谈恋爱，当时呢家里边都不是很看好那个男生，我自己觉得见了那个男生之后感觉那个男生并不是很踏实，但是那个 是我女儿第一次谈恋爱，而且呢，可能用情还很深。我们反对了一下，发现女儿很固执，我们也就不反对了。现在呢，女儿失恋了，是被那个男生抛弃了。我们当然非常的痛心，最重要的是看到我女儿很伤心，几乎我女儿现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爱说爱笑，个性很开朗，有什么事情都会和我和她爸爸去聊，但是现在什么都不说，特别是当她觉得我们以前告诉的他那个男孩子的一些缺点后来都彰显出来之后，他可能自己有那种被挫败的感觉。上一次我跟他提了几句，他突然对我发脾气，他说，是啊，你们都看得远看得明白，你们当时为什么不使劲反对呢？你们最后没有反对，我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今天我受伤了，你们现在觉得你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吧？女儿说出了这种话，我很难过。我们绝对没有这种想法。这样一场失恋，让女儿跟我们都走得比较远了，该怎么办呢？ 嗯，所以这个问题里没有提到女儿失恋有多长的时间，是吧？ 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因为这段恋爱关系，就像这个妈妈自己说的哈，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因为曾经反对过女儿，所以现在女儿失恋了之后，其实自己可能也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时我没听劝，结果我现在失败了，啊，她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心里的这个疙瘩在里面的，而在父母去劝她的时候，很有可能无意中也流露出来，你看，当时我就说她不行，她确实是不行，我们可能觉得是告诉女儿是这个男的不行，但是女儿的反应就是因为我当初没听劝，所以我被伤害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路径。这个时候其实他就跟父母没有办法交流这件事情。我觉得父母现在要站在一个角度上，就是无论当初女儿恋爱的这个人是谁，无论我是否曾经觉得那个男生有问题，但是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女儿失恋了这件事情，跟他跟谁恋的没有关系，失恋了就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又难受又痛苦，而我作为父母，我就接纳你在这个失恋中所承受的痛苦，我作为你一个温暖的港湾，我听你倾诉，然后我给你温暖就可以了哈。所以这个时候父母能不能把自己对于那个男生的评价放下，我不是跟他分析说，哎呀，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没看到，以后就注意就好了，这个时候对女儿没有用的， 对，就是这时候再去分析那个前面那段恋情没有用， 对，他只是需要你接纳他现在很伤心的情绪而已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要看女儿她失恋了多长时间啊，如果她孩子比如说刚失恋这个一周两周的，对吧， 就别紧张， 对，她有一个情绪反应其实非常正常， 对， 而她能够表现出来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对， 然后你们去接纳她就好。但如果比如说她持续了一个月两个月吧，两三个月她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啊，影响她的甚至影响她的工作啊休息啊跟你们的关系，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建议女儿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帮助他处理一下啊，但是父母提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你不能让女儿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问题，然后呢你就让我去看这个心理咨询师哈。你要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女儿我现在看你很痛苦，但是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你处理这种痛苦，而就专业的人能够去让你更开心一点，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这样的专业的帮助，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谈，也许他是更能够接受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其实父母也是有情绪的啊，就是您来问这个问题，我感觉到您是有情绪的，其实您带着深深的对那个男生的责备， 当然， 而这个 对妈妈会心疼啊，她会觉得我女儿受伤害了， 对， 我们真是早就看出来那个男生不是东西了， 对， 这是妈妈的心理状态， 对， 所以她在和女儿交流的时候，她肯定也会把这个情绪传达给女儿， 对， 你看那个不是东西的家伙把你给甩了吧，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为了女儿好呢，我们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知道我们表达的是自己的情绪还是在关注女儿的感受，这一点我们如果能分清楚，就能够给女儿更好的支持了。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哈，结婚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也有孩子了。那么妻子呢，是在3年前开始换了一个工作，就是要经常跑医院去做医药代表，然后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人。他说妻子过去不是个交际型的人，很乖很老实，但是换了工作以后吧，他说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不断的要和别人有交流啊，聊天啊，微信里就加了很多这种业务关系的男人。他说甚至有些男人吧，给我老婆发信息还会对我老婆说，吃饭了吗？晚安啊。啊，起床了吗？今天到哪里去玩呢？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呀？他说都是这样的话。他说我开始啊觉得不舒服，越来越不舒服。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说工作关系工作关系，可我还是不舒服。问题是别人说这些话吧，我老婆也会回。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回这些呢？他说这就是和别人搞好关系啊，他们做这一行的就得这样啊。我就每一次都不舒服，看到在饭桌上我们正吃着饭，别人给他来了消息，他看了一下笑了一下就给人回过去了，我心里就不痛快，我怕早晚这样我们会出事儿啊。 是这样哈，就是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对方给你妻子发了什么，因为那个你控制不了，重点在于你的妻子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和他是怎么做的。所以你还是要跟妻子讲清楚，说我难受的点在哪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也能够理解妻子作为工作，对吧，他做的是这个医药代表的工作，他需要跟很多人有这个保持日常的这种交流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跟妻子说清楚，你说但是我看他们发这个我确实心里很难受啊，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妻子，你们两个去讨论，妻子可能会告诉你，其实我也不愿意回他们啊，我心里也是很讨厌他们的啊，但是为了工作我可能必须要建立这样的联系。当妻子跟你有这些交流的时候，也许你慢慢的就能够放下了啊。然后呢，跟妻子尝试去讨论出一些方法缓解你心里的这种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要压抑，我觉得尽早跟妻子去聊开了啊，在这个过程中不指责妻子，然后只是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如果你说你们两个反复讨论，最终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你真的觉得很难受，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妻子去讨论，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应该怎么办，就是妻子的工作能否有所调整。但这个不是说强迫对方去改变工作，而是讨论各种可能性。因为我们因为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嘛，我们既要考虑工作也要考虑关系啊，怎么去让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是你们两个需要去共同面对的问题啊。 嗯，好，谢谢白露。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您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关注了之后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这样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联系和交流了。谢谢大家，稍后我们再见。 蓝色跟离别那天一样，你依然爱哭吗？我肩膀还是为你空下，你的笑是我手机里面唯一的收藏，纵然背景是一整片海洋，不在乎隔开我们的航程多么漫长，思念让一个人只要我有呼吸的一点，你是我最温柔的悬念，悬在心上牵动我所有的感觉，真爱不只是拥抱那么浅，不管你在不在我身边，都是我最温柔的悬念，在心上平衡了寂寞的黑夜，只要想你一遍，连孤单 都是 豪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22点。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一些地域想收听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FM， 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白露。我们来看一位女生问的问题，说我今年34岁了，我还单身，而且呢我这儿是一个三线城市，家里人自然就非常的着急了。家里面的主题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找着男朋友呢？以前谈过2个男朋友，因为一些事情都散了，没有能够再继续下去。这几年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我没有找到男朋友。我会发现，特别是在过了30之后，别人给介绍的男朋友一个比一个差，有的学历比我低，有的收入长相比我差多了。好像别人觉得我过了30岁以后就得找那个条件比我差的男人了，甚至还有人给我介绍的是结了婚的，带着孩子的等等。这些有些呢我也去见了，但有些一听条件我也就拒绝了。现在我妈经常和我吵架，和我发脾气。我妈说起狠话来可难听了，她说一辈子就剩在家里了，还说如果我别人介绍的我不去见的话，下一次他就不让我进门，不让我回来吃饭等等。这些我不明白，条件那么差的一些人，我妈还非要逼着我去见。那我每一次见我都有挫败感，我每次去见那些人的时候我心里都不痛快，都像是提醒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人要一样。我该怎么调整好我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我们在客观现实中面临的一个困境哈，尤其是我们会发现在二三线城市，对于年龄偏大一点的未婚女性其实是 挺不友好的啊，就是好像就是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般配的伴侣，然后呢身边人也会给你非常多的压力，对吧？然后父母朋友亲戚啊，这个每年就是我们看在这个春节期间推送的文章里都有大部分是应对父母亲戚逼婚的， 对， 催婚的啊，就是在大城市一线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们，当他们回到自己在二三线城市的老家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这方面的压力啊。但他们可能还好，他们一年面临一次两次，对吧？但是对于这位提问的这个女孩来说，其实她的压力存在于每一天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听起来应该还跟妈妈住在一块儿，还是怎么样哈、 啊？好像是啊，因为她妈说了嘛，你再不见人家，你就别回来吃饭。 对，其实我觉得妈妈是有他的焦虑的啊，就是他对女儿有这么多的抱怨和要求，甚至要求你每一个别人介绍的对象你都要去看，其实这是妈妈自己焦虑的一个体现啊，就是他会认为在这个年龄必须要结婚了啊，就是这个有很多就是那个我们父母这一代的人，他们都是觉得超过了30岁女孩不结婚就太晚了啊，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焦虑投射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去应对母亲的这一块，第一就是我们要搞清楚是他的焦虑还是他真的觉得我不够好，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那么可能我自己的这个受伤的感觉就会更小一点。我们要知道是妈妈因为她的焦虑而不断的去催我啊，所以这块你先弄清楚。第二呢，就是能不能跟母亲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对自己的这种比较低的评价，或者是觉得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压力主要还是从母亲这来的多啊，所以跟母亲好好的沟通一下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对未来生活的规划，让母亲的焦虑感能够下降一点，对吧？她可能跟你这个说的也会更少一些，对你这个催你结婚的这个焦虑也会更小一些，这个时候也许你会生活的更舒服一些哈。另外就是可能你必须要接纳一个现状，就是当你现在面临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屈从于别人的压力和外界的评价，选一个你可能并不那么喜欢的伴侣去结婚，或者你并不满意的伴侣去结婚，要不就是停住压力，为了自己婚姻的幸福继续去再坚持一下啊。所以就是前一种的好处可能就是你的压力会变小了，对吧？但可能问题就是你结婚之后你发现对方真的不适合啊，所以这个婚姻关系可能会比较差，因为你自己本身内在动力就不强嘛，对吧？你可能连让他变好的这个主观意愿都会比较弱一些哈、啊、所以他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那后一种呢，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合适你的伴侣啊，你可能一直会需要顶住外界给你的所有的压力，但是好处就是可能当你有一天真的找到了就是你特别契合的，你愿意去走入婚姻的那个人，那你的婚姻关系它这个基础就是更积极的啊，就是各有利弊吧。然后呢，我觉得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当你发现身边的人给你介绍的时候这个思路都是不对的哈，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去跟你比较信任的给你介绍伴侣的人去沟通一下，说清楚你自己的想法啊，也许他们会不理解说，哎，你都这么大了，不要有这么多要求了。但你要跟他们强调清楚说，这就是我的想法，对吧？我就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伴侣。或者干脆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其他人去介绍，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去认识更多有意思的，然后你觉得合适的人啊，去参加更多的活动啊也好啊，或者跟更多的朋友的朋友一块出去玩啊，去认识更多的人，就是自己积极的打开一个渠道，而不是完全寄希望于这种相亲和别人介绍，也许你整个的状态就会变得更不一样。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另外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啊29岁了，现在呢别人就给介绍了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呢是33岁，离婚过， 但是没有孩子。我觉得他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工作啊、长相啊都挺不错的。挺奇怪，就是为什么条件这么好的他会离婚？前两天就跟他聊起来，我们刚刚认识没有多久，探讨这个话题吧，也是刚刚开始，我才好意思去问他以前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结果呢，他说他离婚的原因是前妻太多疑了，不愿意让他和异性接触，如果和同事去吃个饭什么的，他前妻都要查岗。然后他前妻经常在他出去有什么活动的时候给他打电话，让他尽快的回家。慢慢的呢，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在别人面前挺没有面子的人。他说他前妻的脾气不好等等这些。我也问他，我说那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你有什么地方做的让他不够放心吗？他说我没有什么做的让他不够放心的，我自己一直在婚姻中都做的是不错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是如何如何的人，也就是在诉说的过程中吧，我感觉他一直在说他前妻的不好，他前妻很多地方的不对，基本上没有他自己的任何问题。我相信一段婚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现在呢也是觉得像某些人说的，有过婚史有过婚姻的人可能真的和我这样没有走进婚姻的人是不同的。我还是对婚姻有很多的向往，也更加单纯一些，但是他似乎心机更重更多一些。我总是觉得他的有些心里话不会告诉我，会掩藏在他比较干净的有礼貌的外表之下。我挺犹豫的和他接触呢，我自己觉得在他面前我就像是一个小绵羊，什么也不懂，而他好像知道很多，但是他是看破不说破，什么也不愿意跟我说真话，就是我觉得他不够踏实。如果是一个同龄的或者和我经历相当的男生，过去我谈过这样的男朋友，我觉得就单纯的像一张白纸，我们彼此都能够看得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人生经历。但是不和他继续吧，我又觉得有一点点不舍，他长得也挺帅，工作也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跟结没有没有过婚史没有必然的联系哈。有的人可能就是在生活中他想的比较多啊，或者是他心思重一些。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也都是从你的角度来判断的，对吧？你可能会觉得，哎，他有过婚史，是不是他就是会知道更多，但他不说？那也有可能他就是真的没有什么想说的，所以没说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对方已经有一个评价了之后，我们所有的对对方行为的判断都会沿着这个评价去走，这个我觉得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啊，当然如果你决定放弃他也就放弃了，对吧？因为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也不长，然后你对他有这么多的心结和担忧。但如果你觉得他确实还真的挺不错，你不舍得放下，然后希望继续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结放下，否则你后面跟他相处，你所有的事情都会觉得，哎，他就是没有跟我说真话，他其实还有别的想法，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部分啊。当然客观现实来讲，也许他真的是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就是，但是呢，如果你自己不调整自己的心态，你跟他以这样的方式相处，你们两个的关系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差，因为你现在已经缺乏了对他的信任感，这个是在伴侣之中特别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想打破你现在对他的这种认知或者是不信任，我觉得你需要坦诚地跟他说出你的感受啊，然后看看他是怎么做回应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更能清楚地看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心思是不是真的很重，以及他在这个婚姻中是不是真的就是在前一段婚姻中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们讲人群 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向着自己一点，就是也许他心里真的会觉得自己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当他跟别人表达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阐述他人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哈。但是你可以在他跟你互动的过程中看出他对女性或者对自己的伴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客观的判断他的一个标准吧。 嗯，对。下面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你们，我家里边呢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子，我呢是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其实不打算再回到家乡去了，可是呢父母呢总是希望我能够在老家找一个女生，因为他们觉得和老家的女生在一起生活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老家的女孩啊都很能干，会做饭，他们也会认为那样的话能让一个女生贴身照顾我。我在上海已经工作有6年多的时间了，确实在大城市不大好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女孩。那么父母呢在帮我张罗和物色的时候，我也基本上算是答应了吧。就在之前公司放假的时候，我呢就回到老家去看了一下父母给我说的那个女孩子。在那之前呢见过那个女孩子的照片，加了微信，觉得有一点点可能会合不来。比如说从微信的朋友圈来看，她的爱好确实就是一个小城姑娘的爱好。那么基本上都是转发的一些信息，转发其他的一些媒体的文章。我觉得很少能看到她自己的观点，所以也很难对她有一个判断吧。那么去见了她之后呢，才觉得这个女孩子虽然乖巧，但是真的跟我不来电，也不是一路人。我就告诉了我父母，我说算了吧，因为不是很合适，我不能总是考虑到只找一个能给我做饭收拾屋子的女生吧，我还是想找一个能合得来的人。那么父母呢也就告诉了她，但是她还是看中了我。在我回来这段时间啊，我母亲突然得了疾病。在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啊，据说是衣不解带的在我母亲的病床前照顾着，而且这个女生一家人都对我的条件很满意。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现在情况是，我觉得我和我的家人都认为欠了她的情。在我不愿意和他交往的情况下，他那样照顾我母亲，当然不是一个一般的想法，还是因为他很想和我在一起。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吧，是觉得有这样一个女生可能也还不错。其实男人娶妻，无非就是想娶一个在生活上能照顾自己的，特别是我父母很满意她，她对我父母也很好，这就解决了生活中的一大部分问题。可是另外我又觉得很不甘心，我还是想找一个和我真正能够谈得来的伴侣，可是这几年了我也没有找到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在生活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欠别人的情哈，但是这个情到底怎么还，我觉得需要真正的站在自己也站在对方的角度好好考虑一下。因为我现在听到这位男生其实他自己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劝自己怎么去接纳这个女孩子，觉得哎这个女孩子付出的很多，然后是不是反正我父母也喜欢。但其实从本心来讲，这个男孩真的不喜欢这个女孩哈。 嗯，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勉强跟他进入到这个婚姻关系中，而你心里又始终在想着他对我不合适，只是因为他确实照顾了我父母，然后父母也很喜欢他，所以我才选择跟他结婚。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女孩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啊，就是她期待跟你在一块儿，她绝不期待，绝不仅仅是期待着说你给她一段婚姻而已，她一定也是期待你是爱她的，你是会去呵护她的。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不对等在里面啊，而这个不对等 包括你对这段这个关系的对这个女孩的不满意，就是不到你这个理想伴侣的这个水平，会不断的影响你，然后呢会让你们的关系看不到一个比较积极的发展的可能性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为这个女孩好，倒应该跟他说清楚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确是不喜欢他的，但是他当初照顾你父母的这份情谊，你也许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对他进行报恩，对吧？这个都是可以的，而不是说就是我一定要满足他所期待的那个报答的方式哈。所以真的是要还好好的想一想哈。 嗯，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想到的是关于报答这件事儿，他其实自己也动摇了，就是自己也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是很多未婚的人们可能会在心里边经常会盘旋的一个念头，就是我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有人说结婚就那么回事儿，找一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在生活的某一些方面能够满足自己， 对， 就很好。比如说有的女生会觉得这个你看她还行吧，挣钱挣的也挺多的，房也有了，这样的话呢我在生活上不用愁了，那要不我虽然和她之间我现在没觉得有什么感情，我嫁给她吧。有些女生是这样想的，像这个男生呢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男生的思维，就是女生看上去很贤惠又能照顾我父母，听我父母那个意思，你看女孩子也会给我做做饭啊，暖暖床啊，找个妻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会对于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找另外一半，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很难想明白的。 对，是的。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哈，如果你真的想特别清楚，你说婚姻对我来说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照顾我的人，而对方也接纳说我们也许没有感情基础，但是我们可以一起过日子，两个人又都没有一些遗憾呐、或者不甘心，我觉得倒也是有那种过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也过得比较好的例子哈。但是如果你但凡心里有一点点的这种质疑或者是不甘心，我觉得他都有可能埋下一个隐患，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的期待是不一致的啊，就是你觉得凑合过就行，但是对方是渴望有你的爱的，这个时候就会容易造成问题啊。所以我们讲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婚姻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但一定是两个人都从内心深处觉得我是接纳并且愿意进入到这个关系中的啊，我的期待跟对方也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讲婚姻的基础会更好一些。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婚姻有过一些思考，可能也有一些动摇，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清楚我们到底想要的婚姻是什么，这样走入婚姻，你的婚姻可能才会让你自己内心更满足。 对，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找个人就嫁了吧，或者说哎，我一个人孤单久了，找个能照顾我的人就好，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走入婚姻，你会发现婚姻满足了你这一部分功能之后，你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遗憾，这样的话你可能对于你再去经营婚姻来说就会设置了很多的障碍了。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劝大家尽量在结婚之前还是想的周全一点哈，因为本身想的比较周全的进入婚姻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困境呢哈，你要是稀里糊涂就结了婚，可能你就会面临更多的麻烦。 对，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节目内容，也是我们节目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探讨的内容。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一些情感问题，想参与一个广播节目的讨论，您就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听歌听到泪流满面，整夜整夜的失眠，走路的时候看见熟悉的